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小题大做，小财大用，小本大利，小牌大能，什么小排量大能量， 不信 科技日新月异，没什么不可能，不信你来听小排量大能量。 欢迎收听本期的小排量大能量。说了这么多期的这个 1.2T 的小排量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咱们还没有好好的跟大家系统的来聊过哈。 那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念叨念叨叨咕叨咕，估计咱们听众朋友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啊。 对， 你看上期我说了三缸四缸的区别，大家反响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这个大家都认可了，小排量发动机如果是四缸机的话，这个稳定性肯定是在理念上来讲会更好的。 没错，那么大众使用的 1.2T 的就是四缸的一个发动机，这样避免了三缸发动机的噪音和抖动问题。其次呢，大众汽车拥有主动式的气缸管理系统，这个也是一个省油利器。 对， 而我们经常提到的那款 1.2T 的发动机就是拥有这项科技的大规模的量产款。这个技术在大众的品牌当中呢被称为是 ACT， 在奥迪里边就称为 COD。运作的原理呢都是透过机械设计改变引擎的凸轮轴的运转模式，能在引擎未熄火的情况下暂时停止部分气缸的进气和供油，以降低油耗。这项技术啊虽然不算新颖，机械原理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过套用在四缸的引擎当中，在特定转速区间暂停两缸的运作的话，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省油的效果。根据大众的资料显示，这个系统运转的时机是引擎在1400转到4000转区间的范围内，档位呢处于3档以上，时速介于每小时30至130公里的情况下，多半为一般驾驶使用的常用转速区间。因此呢对于降低油耗有着十分大的帮助。 怪不得说这个速腾啊1.2T 能有节油赛当中2.2升的好成绩，原来是气缸管理系统的一个功劳啊。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还有其他的系统组合的优势，比如现在汽车 联合运作。 对，大家合作嘛。现在那个汽车上不有流行的自动启停？其实怠速油耗还是挺可怕的。有了启停之后呢，运用得当也能够省下很多燃油，再加上大众的 DSG 双离合变速箱也是十分不错的，他们组合在一起导致速腾很省油啊。 明白了，还真是这样啊。在介绍完之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店里好好的试驾一下这些 1.2T 的车型，因为口说无凭嘛，对吧？咱们眼见为实，毕竟这个亲身体验过之后啊才能有最后的判断，是不是啊？ 没错。那今天的小排量大能量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找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今天呢这一段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清风，月色更朦胧，倒映湖中她面容。黑夜柔柔身影影，点点相思愁，月色似是旧人梦。要问故人可知否，心中幻想风。嘿，唯有清明月带走我问候，彩云追着月儿走。 我要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嗯，又要到了这个，不是又要到了，是已经到了换季的时候了啊。 我这最近几天明显是觉得 你要病入膏肓了，你。 我换季人 不是你走得够远的，洪城。 换季实际上大家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换季的时候，我身边有鼻炎的朋友特难受。 哎， 对吧？ 我最近几天嗓子就特别紧， 各种过敏。 人家说有鼻炎的，你 有鼻炎的， 你 跟嗓子没什么关系。 我这两就是因为天冷。天凉嘛，人身体就有些不适反应，还是要接受。我嗓子稍微有一点点发炎， 我倒就是觉得皮肤有点干，别的倒还好。 哎，对，我夏天都不用抹雪花膏的。 啊， 不是大宝吗？ 啊，对，到了秋天我不得不要。嗯， 是， 去广告部交点钱。 什么鬼？好，那今天既然换季了，我们就来聊一聊秋季汽车如何保养，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哎， 但是也是不得不提醒大家的。 提个醒吧，咱总有新车主。我想当年刚弄车那会儿，也是成天有大哥在旁边。哎，你换电池了吗？哎，你那个什么查了吗？哎，你 这哥哥怎么跟你一样絮叨？ 人家喜欢我， 对你的关怀，对你的关怀。我们来首先来看第一项，这个蓄电池的保养 啊，换季了，这个 蓄电池是秋季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秋冬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电瓶。 嗯， 手机嘛，一凉都亏电，汽车也是这样，是吗？ 对，然后你检查时可能会发现接线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些绿色的氧化物。这个大家有生活的地是怎么说生活常识吧，都会知道， 就是， 一定要用水冲掉。 就是说白了是什么呢？不，那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原先的那个电瓶，它的那个 A 级，就是正极跟负极是裸露在外边的。 嗯， 但是现在有好多车做的比较好了，它是 放在里面， 给你做了一个那种防护罩。 对， 但是你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汽车断电的情况下，咱们要把那防护罩打开看一眼， 看一下， 因为确实电池它会有那种所谓的溶解液。 嗯， 然后如果它有一点点，比如说是夏天热呀，热胀冷缩膨胀出来一点点，这个电解液渗漏出来之后，它会有这种氧化物存在。 对， 氧化物如果真呼上之后。 就 把那个柱给糊上之后，它导电率就不好了。 对，就会出现什么亏电呢，甚至还会导致电瓶的报废。 对， 但这个时候大家冲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用开水冲掉啊，别咵一盆凉水，呵，好家伙，就彻底废了。嗯，所以一定要开水冲，这个又把那个叫什么氧化物的 冲掉。水的温度要稍微的高一些。啊， 对对对， 而且 在断电的 小牙刷什么的， 可以 没问题。 就是拿那个，第一个是要完全保证在断电的情况下去做。 对。 然后第二个是拿这个相对来说温度稍微 高 一些的水，当然也不能说拿那个水枪去滋啊，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拿那个抹布蘸戴上那种胶皮手套， 橡胶手套， 然后去擦一下， 擦一下， 对， 那玩意儿很容易掉。 对，而且低温下它容易裂损。 大家要注意一下。 现在气温也不至于那么低，所以相对来讲还好一些。 开什么维修店里说那个，你帮我查一下什么，他们给你能给你弄吗？ 一般呢都是大家会到4S店、 啊、会给你弄啊，交钱呗。 去做检测的时候，他会给你出那个电瓶的叫生命状态值， 对，检测报告， 就给你打一个条，比如说你冷电压启动可能是11点多伏，然后12点多伏，基本是12到14之间都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啊。 嗯，好，再有刚刚就是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秋季啊，轮胎的保养很重要。 嗯，这个轮胎是一般换胎压是吗？就把那个胎 要注意 一 下胎压的变化。 对，其实一般来说这是大家比较更容易理解一些，就是夏天跑的时候由于气温高，如果说咱们长时间去跑一些这个高速啊，或者说长时间在这个市区走走停停的话，你会觉得唯一跟这个地面去接触的这个轮胎会很热。 嗯， 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胎压，就是不要把这个汽车的这个轮胎 打得太足。 对，打太足，然后为了防止爆胎啊之类的。但是秋季了，天气的这个尤其是气温非常适宜的时候，你就是相对来说地下的胎压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合适，你 比如说补充 夏天你的这个胎压是在2.3、2.4，咱们的秋天可以稍微给它保持在2.4或者2.5。 啊 哈，再有你秋天你像天气慢慢的变凉了，你比如说夏天你出去玩或者什么时候，你轮胎上可能有一些划痕，但天气一冷呢，它 就 有可能对继续裂开变脆，就跟皮肤一样。 抠石头子儿， 这个是每次洗车的时候，如果大家愿意啊，其实愿意抠一抠，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注意， 挺好玩的， 别绷着自己的眼睛， 挺好玩的。以后我们有什么石头子儿，都交给水哥去抠吧。 水哥 一个筷子， 水哥之前讲过，说他没事的时候，他别人洗车什么，他有空他会愿意把这些调一调， 对对对， 增加相对来说增加一些对这个轮胎的这个保养这个方面的嘛，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一些油液面了。 油液面，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 我什么油什么液呢？ 对，我们经常会去检查一下 机油、防冻液、玻璃 防冻液、 水、 玻璃水。玻璃水，我觉得大家可以未雨绸缪一下，因为北京尤其是北方的这个秋季会很短。那么 直接可以上那个 房，就是零下，比如说-10度，或者说一劳永逸的话，-25度的，我觉得这就肯定够了。 就这其实那个就是里边带酒精，对吧？ 具体的配方好像不只有酒精 啊， 不只有酒精， 偏、就是、 因为它是那种偏淡蓝色的液，淡蓝色的水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液体它的配方，如果是有那种酒精的话，酒精是无色的。对吧？ 它而且容易挥发，是吗？ 嗯哼，所以在整个的这种机油的，包括什么玻璃水啊、防冻液啊，大家就是在换季的时候查一下，因为一般的车型来讲，现在是5000公里保养，或者是7500公里一保养 啊。 到了秋季，我估计普通家用车差不多了。 但我跟你讲，很多人是怎么的？我那哥们儿说，他说他不按那个时间，他就跑公里数，但他跑的又少 哦，那 就这类车主 等于是叫什么拉长了保养周期。 对，其实这类车主我们是觉得你要是可以的话，到季节也可以换一下，因为其实机油它粘度也是有 这个周期的，包括轮胎， 对都是有周期的。然后这个机油啊，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女生的朋友，因为这原来我也不知道，刚刚知道的，就是新油应该是那种淡黄色或者淡棕色的，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液体， 是， 但当你达到一定公里数的时候，比如说该水哥说的跑5000到7500的时候，它那个机油就会变成黑色的，你就要及时清理了。 当然黑色不一定是这个机油就变质了啊， 对、 就是、 就是你该换了， 你还得看你加的是矿物油还是半合成油还是全 合成 油。 对，然后当这个机油如果它出现了其他的颜色，比如说什么有白色呀， 那就必须的， 欢迎拨打315热线以及快车道投诉专线， 那就说明你的机油肯定有问题了，所以你要及时查找原因，这个很重要。 行，这个先把油液咱们也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有空去检查一下。我们呢秋季养护啊，人车都是，大家注意。我们到这儿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跟您说换季的车应该注意点什么，马上回来。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 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命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秋季车辆的保养啊。我觉得空调也很重要。 别提了， 你是坏了是吗？ 我这成天这个往就网约车是来回走嘛。 嗯。 那我跟你说，那空调的味道千奇百怪， 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的。 对对对对，有一回我坐车，当时我就说：“我说师傅， 要 你把空调关了，我的天气都 太难烦了。” 蓝蓝的天空， 这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对，一般空调大家会保养几个地方， 嗯、 第一个是空调滤芯， 滤芯 这大家肯定会知道的，对吧？ 对， 不同的车在不同的位置，你比如说法系车可能在机舱，在这个发动机舱内， 嗯、 有的大众车型在副驾驶的手套箱下、 啊， 然后还有的车比较难拿。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福特这款车型是在驾驶柱的方向柱的旁边， 我 你要拆那个的话、哦、就必须拆这个方向盘下面那个盖板，然后把手掏进去，然后你的身子还要拧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 福特是怎么想的？ 就是它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千奇百怪、嗯、 福特说了，我们鼓励您去4S店进行专业的 那个 DIY 的话可能有点费劲，费牛鼻子劲了。空调滤芯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 嗯、 有的车型是有外置的空气滤芯 啊， 这个跟咱们说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空气滤芯还不一样，它是外置的空调的空气滤芯、 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哦、 一般来说有霉味儿，或者说你觉得特别脏，肯定是外置的这个空调滤芯它的 可能出了问题， 堵了，或者说是需要更换了， 潮了 之类的、 嗯、受潮了、嗯、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出风口进风道，这样的话有的人啊开车尤其是在这个空调开启阶段，他的这个驾驶的习惯不是特别的好。 嗯， 我一般会给大家建议成什么样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开了空调， 嗯， 也特指这个冷风的时候 啊、 嗯、如果咱们快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前3到5分钟、 嗯、 把 AC 把这个压缩机关掉， 嗯， 让自然风进行一个风道内的一个风干的工作 啊， 3到5分钟之后， 要不然里面潮， 对，它潮它会有霉菌、 嗯、 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就减少了下次再开启空调之后头两秒钟那种酸酸的味道，肯定就会没有了 哦、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驾驶习惯的问题。 对， 这个 小窍门啊， 嗯，这好像真不是很多车主会做到的。 对，有好多人是什么呢？压缩机都不关着，直接熄火了。其实这对于这个压缩机的皮带跟它的电机都是有损伤的。 就老车跟我说之前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关空调最好车停了之后、 嗯、 AC 关掉、 嗯、 空调关掉，然后把这些能关掉的可以都关掉， 就是 然后再拧钥匙。 这就翻回到了一开始咱们说的这个电瓶的保养 啊， 就是不要给咱们额外的这个电瓶造成更大的负担，尤其你在第二次再启动再走的时候，你想你又开着收音机、 嗯、 又开着空调、哦、你本身就是光汽车这个发电机带动这一下力量就很大了、 嗯、 再加上那些附加不必要的一些电量的一些损耗、嗯、你的这个电池肯定会久而久之慢慢就会衰减。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参考像咱们手机什么后面的进程，你别整一整后边开个30-40个程序都不关， 有的系统是不卡的。 但有些 气死了， 不多说了，但是同理是吗？ 对， 我觉得 同理可证。 怎么那么喜欢怼你呢？ 同理可证， 就我这也是好用的系统啊，怎么就用过？ 没有，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出一句话，怼得红舌哑口无言，那憋脸通红的样子特别棒。 蓝蓝的天空， 听众朋友们也特别喜欢。 行吧，反正大家就是常看一些这个什么外观啊，包括轮胎呀、油液面啊，然后空调，尤其在马上要用到热风了，就是做一次这个空调清洗还 是 有必要。 嗯， 是的。 好， 换季了啊，就除了自己呢注意身体之外呢，车也你也多看看，因为它毕竟可能会陪您度过很长的时间。 是的。 然后在这儿呢，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换季了，忽冷忽热，然后爱感冒，注意身体，然后不行咱就吃点药。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